幸福就是早晨醒来，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儿，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一座海南岛，不过山海天，央企震撼制作，鲁能山海天，铜鼓岭的富饶林寺，宝林河的壮美风貌，七彩珊瑚海的美轮美奂，这些自然之美，每天自在畅享。50至120平一线海景准现房，全系闪耀发售，居住、投资、度假，皆为上乘之选。看房专线：13581581683，1358158168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1月11日，百得利亦庄奥迪30而立，以礼相爱奥迪儿童国学朗诵赛火热招募中，带上您的宝贝，赶快加入吧！报名热线：5965-9999。 儿子结婚找伴酒心老难了。哎呀，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11月4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11部法律，其中刑法修正案10在刑法第299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将该条修改为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画、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日前，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纲要要求综合实践活动由地方统筹管理和指导，具体内容以学校开发为主，自小学1年级至高中3年级全面实施，小学1至2年级平均每周不少于1课时，小学3至6年级和初中平均每周不少于2课时，高中执行课程方案相关要求，完成规定学分。近日，国家旅游局发布导游管理办法，于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办法细化了旅游法第35条的规定，明确导游职业不得出现擅自变更行程、诱骗或强迫消费等11项违法违规行为，并在办法发则部分对违反导游职业管理规定的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树正气，讲团结，聚合力，促转型。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想要听歌， 不，我想听故事。 把我唱给 你听，这里好歌有故事。 我是周琳，这里是好歌有故事。邓丽君在1979年《甜蜜蜜》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翠湖寒》，人们都会用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这样的词语啊来形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曾经拥有的那份情感的眷恋。也许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有这么一个地方记录了难以忘怀的情感。接下来是尹正带来的歌曲《Nice》。 It's a me. It's a me.借你心房，我是黑客，只属一流。很不搭，张开双手，变成一架飞机。我也、yeah, 不分穿梭，每个去处的。妈妈，他们说他天真的，你见过我。这皮带和相机，每个侧面都会买的玩具壶。我不装老门口，我真会踢你的。让我放住 BGM， 提醒一下你。 想我应该正式介绍自己。 So Miss Night， 我是你永远的戒不掉的影子。影响你光明去正入住你心里，就算大雪再来我也会伫立在这里。我想要人为嫉妒我是有个小秘密，是因为我有 Miss Night 还有个好兄弟。 尹正在2016年带来的单曲《Nice》，说到尹正啊，很多人都会记得他在《夏洛特烦恼》里的表现，尤其是他在一出场的时候，《一剪梅》的旋律就会响起，很是一个笑点。那其实呢，他在《龙门镖局》《麻雀》等电视剧当中啊，都有着出色的表现。接下来是张惠妹带来的《一想到你》啊。 看见绿草的摇篮，

此生又何用太匆匆。 回来，这里是好歌有故事，这是伍佰在2004年生命热力演唱会当中带来的一首歌《突然的自我》。在生活当中啊，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太自我了，好像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对吧？那其实呢，只是拿捏度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需要有自信，或者说欣赏自己、爱自己的能力。当然啊，学会爱自己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更好的和外界相处。肯定自我，但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赵一欢带来的《前男友》。 是我的笨笨的前男友，除了爱我其他都做得不够。在朋友的生日聚会有邂逅，发现只有我俩是全场的单身狗。他喜欢的电影都不入流，没有浪漫只有整片的大头。他偶尔也会陪着我看麦兜，看我莫名的哭会轻抚着我的头。前男友常在朋友面前让自己出糗，偶尔耍帅还会打一打篮球，可怜身高不够只能跟着打酱油。他梦想有天带我去旅游，全世界的美食怎么吃都不够。现在想起还会觉得像梦游，只是当初还是没能牵住你的手。啦啦啦啦啦，想回到小时候。我的笨笨的前男友，在朋友的生日聚会有邂逅，发现只有我俩是全场的单身狗。他是我的错错的前男友，呵呵呵。偶尔耍帅还会打一打篮球，可怜身高不够，只能跟着打酱油。想回到小时候。 是赵奕欢在2016年带来的单曲《前男友》。我想问哈，前男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物种呢？很难说哈，因为每个人对待前任的态度不太一样，有的像仇人，有的成为路人，而有的充满感恩。不论怎样，让我们忘记过去，珍惜现在吧。老狼带来的《情人节》。 就靠在地铁的站台，这么望着我，突然发现心中翻动一团未曾熄灭的火。

江美琪在2014年《面具》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如果你说抱歉》，其实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听到他人说抱歉的人，因为一旦别人跟你说抱歉呢，可能就意味着拒绝，或者说意味着失望。可人又是一个很矛盾的动物，在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过后呢，如果没有说到抱歉，可能也会觉得很难过吧。张学友带来的《最怕》。 随着你的步伐敲击我的心房，最怕爱得那么心慌，越在你的身旁就越感到不安，最怕爱是一种负担，也许是爱得太深，一颗心真假不分，爱越真伤得越深，一个吻轻易改变一生，烛光摇摇晃晃，影子零零乱乱，最怕爱要强忍忧伤，躲开你的眼光，躲不开这一晚，最怕爱是一种遗憾，也许是爱得太深，一颗心真假不分，爱越真伤得越深，可惜还要伤得更深，一个人又能多爱几分，伤得更深，一个人还能多爱几分， 许是爱得太深，一颗心怎加不分，爱越真伤得越深，一个人又能多爱几分。 张学友在1994年《偷心》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最怕》，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害怕的东西，而我最害怕的却是失去你。梁咏琪带来的歌曲《我只在乎你》。 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 摔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在昨天再看，可是把至少一遍，把输给时间，只想要活得快乐一点。我是一个人，不是神仙，多谢老天爷把你给了我，我的爱胜过全世界，不如就这样跟我走吧，爱我。这样小人物的心愿，距离那么远，你还是听得见。哦、oh, oh, ，多谢老天爷把你给了我，我的爱胜过全世界，不如就这样跟我走吧。爱我，你不会看走眼。多谢老天爷。小人物的心愿，距离那么远，你还是听得见。皇天在上情书，我只说天天辛苦为了什么，命运之手压高抬贵手，不要忘了我，拜托。 陈小春在1999年《大明星》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歌《多谢老天爷》，陈小春和应采儿应该算得上是蛮般配的吧，两个人特别恩爱，笑点也很多。那他们的儿子呢，在《爸爸去哪儿》的节目当中也是圈粉无数哈。多谢老天爷让合适的人能够走在一起。接下来是孟庭苇的一首老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我是周琳，接下来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席宣讲会，保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慧斌专程到会指导，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致辞，并宣布涿州市永远跟党走，踏上新征程，谱写新篇章及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启动。王彦青指出，这是本市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和具体行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大意义，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深入抓好理论学习，发挥领导带头作用，层层开展宣讲活动，抓紧组织集中轮训，创新宣传方式方法，着力营造浓厚氛围，切实做到学用结合。永远跟党走，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多种形式将从2017年11月开始，至2018年12月底结束。当天还进行了文艺演出，精彩的节目表达了涿州广大干部群众热爱祖国、热爱党的真挚情感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11月4日，环保部副部长黄润秋一行来到涿州市，检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至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强化督查和巡查工作，并慰问一线工作人员。环保部驻保定第二巡查组组长董亮等相关领导，保定市政府党组副书记肖占乐、涿州市领导王彦青、陈宇、王志前陪同检查。通过实地督导检查，黄润秋一行对本市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轻抚着你的脸，不愿意说再见，你的长发上沾着我无声的眼泪，紧紧握着你冰冷的手，不敢看一眼你的眼眸，为何这一刻我们的世界只剩难堪的沉默。他们说你会走，我假装听不懂，爱情总是逼得我承认自己的脆弱。你说让彼此好好的过，寻找另一个广阔天空，但是这一刻祝福的言语我一句都说不出口。我爱你已经爱得失去自由，爱得没有保留，爱得心中着了火，你怎么能走得如此从容，看我如此心慌失措。我爱你已经爱得失去自由，爱得没有保留，爱得心中着了火，你怎么能够一笔带过，忽略我的感受。我假装听不懂，爱情总是逼得我承认自己的脆弱。你说让彼此好好的过，寻找另一个广阔天空，但是这一刻祝福的言语我一句都说不出口。我爱你已经爱得失去自由，爱得没有保留，心中着了火，你怎么能够说得如此轻松，走得如此从容，看我如此心慌失措。我爱你已经爱得失去自由，爱得没有保留，爱得心中着了火，你 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张信哲的《曾经爱过》这首歌词当中应该是体现出了情爱纠缠还有难舍的感情。其实我们听过很多张信哲关于感情当然更确切的说是爱情的一些歌，所以你也会在他的歌曲当中找到一些安慰吧。接下来要听王婉之的歌《你是我最爱的人》，这首歌是由他自己写的词还有曲，应该算是写出了那种爱的深刻可是却没有办法触碰到对方的遗憾感吧。 载着我俩的事，像童话般的回忆，一束相爱的痕迹。每一页一个爱情故事，通通由拥抱开始，一直到流眼泪为止。不过是吃了几像是换来最痛的遗憾，一生一世。你是我今生最爱的人，你忍着泪说我蠢，陪我入睡的总是泪痕，给你的祝福深刻。 这一首《你是我最爱的人》是有一种小绝望的呼唤还有拉扯，但是呢有矜持的收住，不会变得歇斯底里。而且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可以说是收放的非常的好，那种缓拍的节奏结合他的声线会让人非常的深刻，所以呢记住的就会变得很难忘了。接下来呢是刘德华《情感的禁区》，这是他的一首粤语歌曲。 身湿透水，独自飞驰追忆，挥不去忧虑。当天的我不曾爱惜你，痴心暗许，常令你独垂泪，弄得爱路极崎岖。今天的你已跟他去，心已被摄取，孤单的

全民双十一狂欢购不停，涿州东风日产、东风启辰开抢啦！99抢1000元购车券，1元订车抢保养，首付17000抢特惠车。电话366-9210，地址涿州西关红绿灯北行300米路西。 心之所向，无所不达。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订车热线189-1133-5133，地址良乡检测场北100米。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这是来自于蔡琴的《渡口》。小军听说呢，他的这一首《渡口》还有另外一首《加州旅馆》经常会被用在一些卖音响或者是卖耳机的店里面用来试音。可能不仅仅是因为这两首歌录音的音质非常好，更是因为这两首歌在什么样的耳机里表现都不会太差吧。小军的音乐盒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汪峰的《破碎的歌谣》。对于汪峰本人来说，争议最大的莫过于他近年来歌曲所谓的商业化哈。但是不管是为了摇滚而摇滚，还是为了赚钱而摇滚，能让华语乐坛有点能听的东西就很不错了。 我的梦挂在鬼火墙上，墓志铭刻在旧门台上，幻想之笔在彩云之巅之间飞舞是一正好。每个铃儿响起的清晨，我随着记忆变起舞，烟雾般时光的废墟里，泪的雪花香薰缭绕。妈妈在厨房里徘徊，爸爸在墓碑里等待，我站在大楼边唱着这首破碎破碎的歌。泪水，实验室里研制着钢化，北飞的大象死于孤独，和坏的精神飞靠白墙。我的兄弟躺在阁楼上，被注视着激素变喷涌，他思考着如何为人生买一把金质左轮枪。妈妈在厨房里徘徊，爸爸在墓碑里等待，我的心里空荡荡地唱着这首破碎的歌。电光中流浪着，世界在虚空里，杜鹃花在大街上开放，这种灿烂的诸多死亡，我手中的善良的欲望总让我苍老，让我悲伤。妈妈在厨房里徘徊，爸爸在墓碑里等待，我的生命空荡荡地唱着这首破碎的歌。像空飘中的大家恐慌，冷淡和光亮在漫天飞扬，人们在无助中带着而哭。今夜我想告别我的爱人，带着希望从此去往远方，我想我会找到一个港湾，跳上那艘驶向永恒的船。妈妈在厨房里徘徊，爸爸在墓碑里等待，我的灵魂空荡荡地唱着这首破碎的歌。 算一算，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走过来的摇滚歌手，大陆的，大多数都是隐退啦，或者是说，退出这个音乐的圈子了。汪峰呢，不仅是这些年作品不断，而且呢，商演啊或者一些活动呢，也是出现的很频繁的。所以商业上带来的成功，带来的丰衣足食，当然，群众对他的质疑也会随之而来。这样如何去平衡，我想也是汪峰可能要更加注意到的吧。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她是从早期的邻家女孩到后来的百变女皇，她是蔡依林，一个很努力的艺人。来听到这一首《舞娘》。

首歌是林小培在99年发行的专辑《She Knows》当中的一首同名标题曲。这一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可以算作是他的代表作了吧，就是张艾嘉的电影主题曲《心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可能很多人知道他的代表作叫做《新鸳鸯蝴蝶梦》，你应该猜到了他是黄安，但是今天小军带来的是他的另外一首，是接触到佛法之后有感而写的一首佛歌，叫做《船灯》。好啦，今天的歌就是这样咯，一会儿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谁人在流泪，人心不如水，潮来潮往，相思已成灰。唐诗三百首，偏偏为情愁，情爱不忠，就不胜所迫。一份恩情，一份忧愁。黑暗中的一个人，燃起一盏灯，喜我前程，快我平生，永不见黄昏。点起千灯万灯，点灯的人要把灯火传给人。点起千灯水，潮来潮往，相思已成灰。唐诗三百首，偏偏为情愁，情爱不忠，就不胜所迫。一份恩情，一份忧愁。